稀里哗啦下去了。看来张作霖的伤不是太重，没有致命的危险，要真那样他就起不来了。张作霖趴在马背上回头偷眼观看，清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跑不能跑到哪算哪了，再扣扳机一粒子弹都没了。他把空枪揣到怀里头，往马背上一趴，呼呼悠悠，就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仗着他马术非常精，不然早就摔下去了。但这匹马就像疯了相似，登山涉水，走村庄过阵地，两耳生风，张作霖凭经验就觉得这阵跑把清兵给甩远了，好像没有喊杀的声音了，他这一松劲儿支持不了了，从马脖子上咕噜下去了，仰面朝天摔在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对这儿的地理不熟悉，书中代言这归新民府管东高台子村，他已经跑到村口来了。这阵的天气似亮似不亮，正好晃晃悠悠的从村子里边来了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老一少亲爷俩，上年纪的这位赶车，哎，那小孩跟车，车上拉的米袋子都是小米儿和香油，载也比较重，所以这牲口很吃力很吃力的，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吱扭扭扭，吱扭扭扭，吱扭扭扭。这当老人这位没发现，这个小孩的眼睛往对面一看，耶，对面来了一匹马，怎么这人咕噜就摔下去了。爹，对面来个人从马上摔下去了。是吗？在哪呢？就在前边，您怎么没看着呢？说话之间就到了张作霖摔这地方了。越老头把车子停住了，爷俩从车上下来一看呢，可不是吗？这个人仰面朝天，那个血把地都染红了，一瞅这腰上还别着家伙呢，老头明白土匪，他没穿官衣吗？孩儿快走，绕着道走，快走。小孩挺有正义感，爹，您不常教育我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人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咱没碰上就算了，就在眼前，咱能不管吗？ 可也是，不过孩子他是个土匪呀。背不住官府通缉他，要把他救了咱非受株连不可。 那土匪里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呢，当官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人呢，您不常这么对我说吗？怎么的咱也得问清楚了。 哎， 好吧，听你的。他们就把张作霖周到车上了，把那匹战马拴到车后边，一转圈又回来了。这老头就住东高台子村村口那院，把张作霖骑的那匹马拴到门口，有棵老槐树， 拴到这儿了，然后把车赶进院去了。爷儿俩七手八脚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老头很有经验，一看这后背，哎呦，往少说有十处受伤，伤口都往外淌血，简直跟血葫芦似的。快快快，拿大力盐沏点盐水来。哎，小孩挺机灵，拿着瓦盆端了一盆水，也没别的工具呀。这老头拽了点棉花，蘸着盐水给他往下擦。后来仔细一看呢，里边有铁沙子粒，还有铅弹，好在不深。哎，没办法，去把咱家那镊子拿来。那镊子也没消毒，就往外愣敲我，把张作霖一疼，疼明白过来了。哎，忍着点，忍着点，不然就得化脓啊！抠出好几个来了，你再坚持一下。张作霖的手都要抠到木头里头去了，也就是他能挺着。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时间不大，把铁沙子、铅弹子都抠出来了。老头想起来自己家里还有点好刀上药，快点把那药都拿来。小孩拿来附在伤口，撕了个干净的被里子给张作霖包扎上了。水，我想喝水。哎，他想喝水，快买水去。张作霖一口气喝了有三瓢水呀，这水一入肚，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那都干透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清醒多了。张作霖咬着牙跪在地上，老人家救命之恩终身难忘，我给您磕个头吧。哎，别起来起来，你还有伤，你快躺着。不，我不用躺着，我能顶得住。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呀，我们一个庄户人家哪来的尊姓见姓的？我姓彭，我叫彭万荣，这是我儿子，今年16了，叫彭贤，彭向平。 哦， 张作霖这脑筋就这么好，人家说了一遍，他心里头就磕了板了，这一辈子不带忘的。救命的恩人呢，彭氏父子。老头就说了，我们家每年呢都打不少粮食，就这样呢，在西高台子村我开了个粮站，还雇了俩伙计，起早贪黑的往那儿送油送粮。这不刚把车装上，出了庄子口就遇上了你了。问你是谁呀？在下姓张，我叫张作霖。 谁？ 张作霖一听什么毛病，把自己吓了一跳。我叫张作霖。 哎呦，张雨平就是你。对，想起来了， 那年新民府出的差立法场，不是要杀你吗？我还赶着去看热闹来的。 对对对，是你是你。 哎呀，了不起呀、啊！我姓张的，你真是这一份的。老头说着把大拇指竖的溜直啊，了不起呀、啊！一般的老百姓任人宰割都他妈是窝囊废，就你是官，你敢跟官府斗，你真有种啊！你绝不是凡夫俗子，你一定是天星下界。我听父老乡亲大伙议论 说你是上天二十八宿搂金狗转世。张作霖一听好像没乐了，属狗的不假，怎么还弄出个搂金狗来？看老百姓啊，什么传言都有。张作霖苦笑一下，老人家您呐，别凭别人瞎说，我无非也是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不不不，那可不一样， 怎么又摊上事儿了？ 可不是吗？ 行了，我也不问你们的事儿。你能走动不？ 还行， 要能走动快走。 快走， 马在街上呢。你要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对你对我可都不利。 多谢老人家， 一旦我能平安回到赵家庙，这救命之恩我必有重报。张作霖说着就要走，还没等出这屋呢，外边一阵大乱，是人喊马夫啊。 等着，等着，这不这匹马在这拴着，肯定在这个院呢，包围。哎 呦，老彭头开门往外一看，坏了，天已经都亮了， 一色儿是清兵，能有一百好几， 为首的是个当官的，顶戴花翎，手中提着铁公鸡，眼睛都挂满了血线了。 老头一看坏了，走不了了。 张作霖也知道完了，恩公走不了没关系，您把我献出去吧。 您放心，有我在，绝不能让你们爷俩受株连。 我就说我逼着你们这么干的，你们父子没有办法，我自己去自首。 不不不不不，别别别，我把你藏起来，你听我的。 这彭万荣啊，这老头真是心地善良。到了现在还顾着张作霖呢，把他领到后院去了。后院有个地窖，地窖里一色都装的是油，把那盖掀开，里边黑洞洞的，但提鼻子闻着一股油味儿。我说你委屈委屈，快下去钻那油里边去啊！我把盖扣上，搜出来是他们的，搜不出来咱就算捡着。张作霖也顾不得多想，蹦滋溜钻里边去了。呵，这油味都刺鼻子，把盖一扣，黑咕隆咚，连气儿都喘不上来。老头让儿子也藏藏躲躲，他儿子彭贤钻到棉花包里头去了，就剩下彭万荣自己。可转身刚到院，清兵就进了屋了。贼么疏眼四外看了看，问老头你过来。你叫什么名？ 我叫彭万荣啊。 我说刚才跑那个土匪是不是在你家呢？ 没有啊。 土匪我怎么没见着？什么？你敢欺骗官人？如果土匪没在你家，为什么他骑那匹马在你门前拴着？如果你没掩藏土匪，怎么那鲜血滴滴答答进了你这院呢？哎，你看。 彭万荣一看可不是， 哎呀，慌速之间忘了把血迹涂掉了，看得清清楚楚的，一溜血线。 不知道了，也背不住那土匪在我这路过翻墙跑了。 胡说八道！啪，这当官的给彭万荣就来了个嘴巴， 绑起来， 把老头绑在院里的树上，这就开始搜查呀。搜了个底儿朝上，没搜着。后来发现后边有个地窖， 里边黑咕隆咚的。他们点了个火把，把盖儿掀起来了，看看里边有没有人。结果一看没人，然后把盖儿又扣上了。那边说张作霖不在里边呢吗？啊，在里边呢。张作霖一看不好，坐在底下了，不然的话人家还看不见吗？等人家走了之后，张作霖把脑袋就探出来了，光油就喝了有三斤，在这肚子里边才滑溜呢，什么罪都遭到了。新兵出来报告，没有没有没有，怪事儿。我老头你说你把那土匪张作霖藏哪了？ 我的确没看见呢。哎，我太冤枉了，我又不认得张作霖，我藏他有什么用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把他交出来给了你们，是不是还得立点功呢？ 我老家伙，这小嘴真能白活呀！明明你藏起土匪，你就是不承认，看来你皮子是有点紧了。打，看他说不说。这马鞭子像雨点儿一样落到彭万荣身上，把外边衣裳都打碎了，把老头打得嗷嗷直叫。张作霖在地窖这油缸里待着，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我是个扫帚星，我到哪哪倒霉。哎呀，老人家呀，你为我受刑，我在这听着于心何忍呢。张作霖有几次真想出去去自首，把老头换回来，可又一想也不行，要那样一来把老头给卖了，不但救不了他，把这爷俩都给害了。到了现在就得咬牙忍着了，不能出去，最后把老头打得死去活来。怎么的，这彭万荣也不说，当官的急了，把鞭子抄起来。我说老家伙，你这骨头真够硬的，今儿个我对付对付你。啊，啪啪啪啪，一下打失手了。这一鞭子正好抽到彭万荣太阳穴上头，本来就揍得不轻了，再加这重重的一击，就见老头两眼一翻，死了。老家伙，老家真他妈不禁揍啊，再给我揍，叽啦嘎啦所有的东西全给我翻到了，耗子洞也得给我掏三掏，我就不信掏不出他来，实在不行放把火把房子点着。哎，清兵要第三次搜查，张作霖一听完了，要这么搜肯定得搜出来。正在着急的时候，就见大道上来了一匹快马，有一个清兵跑的是满头大汗，骑着马赶到了。哎呀，大人大人，快点回西民府吧。怎么了？快回去吧，据确实的情报，土匪聚众有1000多人要攻打西民府，三营统领李大人调咱们的军队马上回去守城，不然新民府就丢了。是吗？收兵。张作霖听得清清的，乱了好一阵，鸦雀无声了。张作霖振作精神，仗着胆子把头顶上的盖儿推开，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呀，从这大油缸里头爬出来，衣裳脱掉了，这身上油太多，这个难受劲就甭提了。可他也爬出来了，彭贤从棉花包里头也爬出来了，跟个棉花人差不多少，